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封信啊，其实是一封比较长的信，因为它分了两天两段给我们写来。我们先来看看。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现在是实习医生了，这是我正式在医院实习的第二个星期，在医院有些忙碌，现在还是新手，给病人抽血有的时候扎不上，心里会感到有些抱歉，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生活也不再是想象中的完全能够自己控制，越来越可以感受到命运大手的力量，而这样反而让我觉得放松，因为只要尽人事就好，相信自己是被老天眷顾的小孩，想的也少了很多，生活也更加从容了。之前的时候我讨厌自己，讨厌生活，偏执地认为成绩和幸福是挂钩的，借由一次失败的恋爱为契机，认真听你们之前的节目，从别人的故事中发现自己的影子，汲取养分和智慧。现在我会认真生活，把自己的每一天生活过好，相信当下的生活便是最好，开始跳出隐形的笼子，慢慢自己学着成长，有的时候也会有些小迷茫，之后也会时不时来树洞吐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是照亮我前行路上的两盏明灯。为什么是两盏明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要变成一盏明灯可能会更亮一点吧。 嗯，因为我们的瓦数都比较有限啊。 果然他说要来树洞继续吐槽啊，时隔三天之后他就又来放了一张小纸条。他说在医院实习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会把别人的事情看作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但自己的就可以将就，可能是我怕麻烦，可能更多的是怕别人觉得自己麻烦。我感觉自己自尊心在慢慢的有，但还是远远不够。我现在是实习医生，在医院要给病人抽急诊的血，因为之前丢病人用过的针头时有血流到自己手上的事情，于是我买了一个小镊子专门来夹病人用过的针头。但是如果有人在身边的时候，我会不敢用小镊子，因为担心他们觉得我矫情，可是他们并不能为我负责任呢。哎，我还是很在乎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过于把别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习惯性丢弃自己。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些让我感觉内心拔凉拔凉的事情，比如我找了医生和我一起去抽需要两个人核对的交叉配血，医生出现了一下又回去了，我觉得医生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我就反复核对了患者姓名，自己抽了血，但后来又很担心出错，因为我有点强迫症，太小心了，就和医生说，医生说那你应该叫我的，可是我刚刚叫了一遍，他来了又走了。哎，类似的事情也有听到很多，这个我不知道，你自己要看好了。还有，这不关我的事儿，你自己去吧。还有，这是你签的字。我知道每个人要把自己保护好，但我还是会有点难过，可能是对别人抱有过分的期待了。我知道这些归根结底如果出了问题都是要我自己负责任的，可是我有的时候有点拎不清，而且有点没有自尊心，请哥哥姐姐帮我在树立自尊心的行动方面提些意见，谢谢你们了。我觉得主要要感谢一下汪冰老师啊，这个因为下面就全靠你了。为什么他会说自己没有自尊心呢？就是从前后文来看啊，我并没有，我不能得出和他同样的结论，所以想请教一下啊，汪冰老师，你怎么看他的这封来信？怎么看这个姑娘，这个实习医生啊，他在医院里实习一段时间之后，内心的各种委屈和一些发现集合在一起产生的这封来信。 我和你有一个同样的好奇，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自尊心是不是实际上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自信心呢？或者说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有足够的底气， 有足够的自信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至少我从你的故事当中，从你的生活经历当中读出来的更像是自信心。不管怎么样，我想这封信大概就是一个初入职场初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在职场和社会生活当中遭遇挑战的时候所出现的内心的这种，我觉得应该叫做反思哈。当你每次在想自己所做的行为和环境的关系的时候，就说明你在成长和成熟的路上又走了一步。所以我不希望你把刚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人生新阶段的这种不确定，这种动荡，这种焦虑当做自我否定的一个证据，迅速的就跳转到一个结论，我没有自尊心。当你不断的着急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更焦虑的循环，你会在生活中无处无刻不再寻找没有自尊心的证据，进而证明自己没有自尊心，进而就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在遇到一些困难挑战挫折的时候，往往会采用和我们的这位题主相同的方法，就是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没有自尊心，我就是一个烂好人等等等等。贴标签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那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倒也不妨可以尝试一下。但实际上我发现贴标签不光不能解决问题，往往会掩盖问题，并且会增加自己的挫折感和遇到挑战的那种畏难情绪。其实如果我们觉得每次当遇到一些困难挑战和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向内探索的好的时机，我们去发现我们这样做一定有内在的一个深刻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最终会选择了这样的做法，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采取了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推卸或者是敷衍的做法呢？应该是我们最终选择的这个做法是能够切合我们内心的需要的，是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一些可能连我们平时都没有意识到没有注意到的那些欲望和需求的，唯有这样做才能让我们觉得心安。所以我们在当下啊，选择了那个最让我们内心会获得宁静和满足的这种做法。当然事后你才会想起来这个责权利的划分啊，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所以呢，我们不妨把这个事情归结到原点，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最终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缘起。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更加无害的方式啊，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这种需求，而不会在事后还会产生不断的反刍以及对自己的那种情绪的反噬。我觉得这可能是对这个姑娘以及很多有类似情况的朋友来说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和面对自己的方法吧。 是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出来了都意味着我们不够有自信心，或者像题主所说的我不够有自尊心呢？其实题主不妨想一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思佳所说的，我们是一定马上要加一个标签在自己的身上，还是认真观察一下你为什么会焦虑？就像你刚才讲到的那个例子啊，你自己买了一个镊子，这件事情在我的观察里就是你始终想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是关于什么的呢？就是如何获得大家的认可又同时能够保有自己或者坚持自己，这个平衡本来就是不好把握的，而你正在学习如何找到这个平衡。你都不给自己练习和学习的时间，一下子就扣个帽子，你看当别人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焦虑，这说明我不能坚持自己，可是当我向别人屈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放弃了自我，这又是个失败。所以无论你怎么做，在你自己心中可能都是错，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最终打败你的可能就变成了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为你选择了一本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姑娘啊，现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由于她的责任心特别强，显得有点过于紧张了，担心时间久了你的身心会吃不消，所以呢想念给你净能量当中的这一节，放松。净能量25堂感动欧洲的宁静体验课，作者法国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由黄小楚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放松，让身体的紧张不再回应精神的紧张。当你压力太大时，你能够顶住，弯下腰，继续往前移动，时不时地留意着，让担子架在肩上，不要跑偏。在重担之下，你能坚持住，忘记这副担子过重， 坚持数日或数周，完全专注于一波又一波要做的事，你的身体却愈反抗，它给你发出一些报警信号，不过你一开始并没加以重视。由于这些信号干扰了你，它们迫使你放缓行动速度，你便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感觉到。脖子疼，肚子疼，胸口不舒服，或者突然想叹气以便能好好呼口气，所有这些你都能感受得到，但你却不加重视，还是继续行事。于是时不时的一些症状就堵在一块儿，或聚在死角了。腰疼、结肠炎、落枕，还有其他一些令人烦恼的毛病，如感冒、心绞痛、长脓包等。你告诉自己该做做瑜伽，练练气功，或是进行类似的运动，你也确实试过了，结果也的确能让自己好受点，但是中断练习之后，你觉得效果消失，压力又重新回来了。奇怪又天真，或许你期待一劳永逸，效果持续不变，不管怎样，你觉得这些锻炼太花时间，真的没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吗？如果你的身体垮了，动弹不了了，你是否还有个备用的来替换呢？为什么放松以及与之类似的所有的行为同运动一样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呢？第一个原因便是，我们每次面临紧张的场景时，肌肉都会难以察觉的紧绷，这种肌肉紧绷通常难以完全恢复正常状态，这既是因为其他困难或者其他紧张的任务会紧随而至，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有记忆和预测的功能。即便远离制造压力的场景，烦恼的记忆仍然尾随。想到一个难题，就等于已经遇到了或者已经经历了这个难题。退一步说，至少我们的身体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它便紧绷或者收缩自己，仿佛我们真的正处于那个场景中。为了控制紧张的堆积，不论何种放松方法都应加上一系列小的放松练习，即微放松练习。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达到完全的放松，而是降低压力和减少积累了一整天的肌肉压力。在实践中，这些练习要求我们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以便能尽早发现敏感区域出现的肌肉收缩，然后做些小放松练习来舒缓这些区域紧张的肌肉。放松的第二个必要原因便是，我们需要放松，需要身体的可持续发展。在三伏天里，构成问题和危险的并不仅仅只有白日里的高气温，同时还有夜里温度下降的不够多，使得机体不能很好的恢复。白天太热，再加上夜里不够凉快，这就是最糟糕的组合。这对我们白天积累的压力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夜里我们应该摆脱这些压力，让压力水平能够持续并大幅度下降。在实际应用中，最好能够做一些深度的且持续时间较长，比如10到30分钟的放松练习，尤其是在神经紧张的时候，以便身体能够恢复平静，同时促进心理恢复平静。当然真要这么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通常我们有很多烦恼的时候也是我们忙得没时间的时候，因此在白天结束后放松一下是很必要的，而且它比看电视或者读书消遣重要的多。最后还引用了鲁米《玫瑰之行》当中的一小节：清空心中的悲伤，品尝溪水的甘甜，别去想它会不会枯竭，水是无穷无尽的。我念了其中的一些文字啊，算是节选给我们的这位听友，这个实习医生啊，这个非常紧张、疲劳、责任心又很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这个姑娘，不知道放松对她来说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就像克里斯托弗·安德烈所说的，尤其是在我们非常忙的时候，但越是在这种时候， 放松，也就是像三伏天的夜晚降温一样，是最最重要的，否则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承受不住的。 嗯，刚才这个文字当中啊，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也是再次提醒我们的题主，就是所谓的微放松。它可以在我的理解当中呢，是局部的放松，也可以是时间非常短的一种放松练习。在上瑜伽课的时候，瑜伽老师经常会提示一件事情，我最近觉得深有感触，就是注意你们的表情。因为有的时候你做某些姿势的时候，你的表情可能是非常狰狞的哈，但是你不会关注，其实这个表情为什么会狰狞呢？因为你很紧张，因为你当时是极力的想要完成一个动作，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你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也顾不上情绪状态了。所以我特别提醒我们的题主，比如说当你每天有这些让你焦虑的念头、烦恼的念头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表情？咱们先不说心情，先让你的脸部肌肉放松下来，你可以试一试，或者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知道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啊，尝试放松你的脸部和肩部肌肉。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位题主每天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可能整个身体都是非常紧的，特别是他想到这些负面念头的时候，你看大家都不负责，我要去负责，这个责任真的好大。包括他拿起使用镊子的时候，也要想想别人会怎么看我，所以这种紧张的情绪会反映到他的身体状态当中。所以刚才书中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能不能倒过来，先从关注身体开始？我想在间隙有一到三分钟还是可以的，但我们大多数人会把这一到三分钟用来继续烦恼我们烦恼的事情，继续头脑中的天人交战，但是很少有人会觉得投入一到三分钟在自己的身体或呼吸上是这么的有价值。 嗯，我们通常会认为什么是放松呢？就比如说不去做工作上的这个事儿，而做些其他娱乐的这个事情，就像放松了。比如是书中所列举的这个看电视啊、听音乐呀、读本书啊，也许听音乐会稍微好一点吧。但是实际上，放松应该是我们这个头脑和身体的一种完全的放松，所以它还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技巧，就比如说是呼吸。当然了，上瑜伽课的时候，老师也会特别这个提醒，就像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啊，这个面部表情就是假装不疼所以呢面部表情要轻松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当你的面部表情，你注意到啊，你面部在紧张的时候，可能呢你就会意识到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平时所未觉知的一些肌肉也在处于紧张的状态。你把呼吸送到那些部位，就会让所有你平时未曾注意到的那些紧张和压力慢慢的去释放出来。比如有很多在平时负有很大的责任的人啊，经常会肩膀很紧张，不会放松，不自觉的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肩膀就会用力啊，实际上根本用不到肩膀，这是一种代偿。所以我也建议我们的这个题主，是不是他能够从自身的这个健康、自身的这种放松入手，去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这个不光是他对自己有好处，可能长久以后啊，对他的工作、对他的专业也会是有帮助，对他对医学的理解也是有帮助的。 嗯，哎，说到这个对医学的理解哈，我觉得放松这个真的是体现了身心合一。当你能放松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能放松你的念头。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自我监控太发达了，每当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变得紧张起来了。我为什么又这么想呢？这种想法证明我没有自信呢。于是当你不放松的时候，你就越会紧张地抓住每一个浮现的念头。你不放过每一个念头的时候，你就被你的念头绑架带跑了，带偏了。所以我想当你能够放过你的身体，而让你的身体充分放松的时候，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态度迁移到你对待你内心的负面情绪、念头和想法，允许他们存在，并不去马上的评判，也不企图把他们马上的赶走，因为他们就是现在存在于你的感知世界当中。当你习惯这样的练习以后，你会发现你就不会老蹦出来说我怎么这么想，这么想我就没有自信，并因为没有自信更觉得焦虑，更觉得自己应该改变。放松是什么？我觉得放松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接纳这个当下，你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接纳的时候有对抗，你就会变得很紧。所以我想我们这位题主不光上班很累啊，每天自己跟自己打仗，这种累可能更是一种很严重的内耗。 嗯，其实人的这个生命啊，也就像地球上其他的那些就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这种自然现象和事物一样，是有它内在的一些规律和节奏的。所以呢，像我们题主这样对自己非常高标准的严要求的，让自己始终处于某种平衡当中，这其实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常说的动态平衡，就是在摇摆当中取得某种平衡。就好像啊，这个大海的潮汐，它大海不是永远平静的啊，它一浪一浪

还是汪冰老师。其实我想那些医生可能也是就在他眼中的那些啊，为什么显得不那么负责，老去忙别的事情，那些医生也是在长期的工作当中或者打引号的斗争当中找到了他们自身的某种平衡，如何能既应付工作的压力又不让自己的身心过于疲惫过于失衡。可能他们最终就是你叫我来，然后我不行我有事我又走，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你慢慢的去观察、啊、也能够从中看到别人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吧。 这个智慧呢就一定也包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容忍混乱啊。我觉得医生是一个相当需要容忍混乱的行业，有诸多的不确定，有诸多的突发事件，而且有些事情即便文献上写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个病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也是没有人知晓最后的谜底。而这位朋友他特别想给事情分类，理出头绪，找到一个真正固定不变的所谓的平衡点。但就像思佳说的，这个平衡可能在随时变化，而且当你在混乱当中去发现没有一个终极的正确答案的时候，你能专注的就是你自己在心里写到的，在这个当下你究竟想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终极答案可能会随着你对事情、对病情、对这个情况发展的了解而不断发生变化，终极答案可能永远都不在。那唯一在这个当下你要做出什么反应是你能够去响应的事情。所以想三步五步可能很多的时候是有必要做计划，但真正到执行层面和生活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个当下不断保持觉察的时候做出你认为你想做的反应。那这位朋友讲到了说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心和对别人的责任心的一个看法。其实倒过来想，当你拥有责任心这个特质的时候，有可能遇上那些不太有责任心的人，你就会经常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为什么别人不负责。但倒过来想，如果把你变成那样的人，你愿意吗？给你一个机会，把你变成不愿负责的人，我相信题主应该是不愿意的。所以拥有每一种特质都会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因为他有收获也会因为他有损失。我的一位朋友很天真，用他的话说很傻很天真啊，他已经退休了。在退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职场上的糟心事情、 很傻很天真的人都能一直平安到退休什么，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在这个就是你说到退休这个节点上呢，他本要是评职称嘛，然后他本来想说最后一年再评职称，就不占用别人的指标，反正评完就退了。结果没想到呢，实际上他就来不及评了啊、其实领导呢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但没有告诉他，也没有提醒他，他就会觉得之前呢还是很信任的关系，结果最后啊他没为自己打算，真的也没有人为他打算。因为他的这种很傻很天真，他确实在评职称上吃亏了。但我觉得他的人生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很容易开心和快乐的人，就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们想每个人的性格特质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能因为一个特质永远得意，但更重要的是对你来讲你更愿意选择哪一种。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在节目当中啊设置了一个小环节啊，问题的飞去来气现在又飞回到了你自己的手里啊。其实人生怎样要看你此刻的选择，也可能你在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对同样的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这就是生命的灵活性，这也是生命的智慧所在，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所说的要保持生命的弹性的意义所在。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名字叫《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来自德国作家阿图尔·叔本华。这个名字应该是非常熟悉了，但对于一些不太熟悉他的朋友呢，我们不妨来简单先介绍一下阿图尔·叔本华。他出生于德国但泽，双鱼座，父亲是一位富商，性格易怒忧郁，后因溺水去世。母亲是作家，与歌德、格林兄弟等文坛名家熟识。21岁到哥廷根大学攻读医学，23岁弃医从文，进入柏林大学学习。30岁，他的旷世杰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反响平平。对此，叔本华异常悲伤。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63岁，他的封笔之作《附录和补遗》出版，人生的智慧就是取自这部著作，顿时声名鹊起。靠继承父亲的遗产，叔本华一生过着隐遁的生活。1809年初，21岁的叔本华对歌剧女演员卡罗琳娜·雅格曼一见钟情。然而他的女神却另有所爱，他情路坎坷，终身未婚，晚年陪伴他的只有一条叫世界灵魂的卷毛狗。72岁，叔本华因肺炎死在餐桌上，他临终前说，人类从我这里学到了他们将永世不忘的东西。叔本华死后，其所有财产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尼采是叔本华哲学的继承者，他说，我一翻开他的书，就好像马上长出了一对翅膀。那这本书呢，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我不知道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会不会也马上长出一对翅膀呢。 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它有学前课，然后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等等。那我们就不妨先来看看学前课，人生的智慧是什么？如何才能幸福地度过一生呢？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从日常生活来谈人生的智慧，也就是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然后享受最大程度的快乐和成功。你也可以说它是幸福论，因为它将教我们如何幸福地度过这一生。如果从完全客观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我们都会认为活着比死去好，对吧？可以这样讲，我们眷恋生命是因为生命本身的美好，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并且我们应该都不希望看到生命的结束。至于人类的生活是否与生命的概念完全契合这一问题，众所周知，在我的哲学体系里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然而关于幸福论的假设，这个问题却必须要从肯定的角度来阐述。在我主要著作的第二卷第49章已经指出，这个假设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在阐述幸福的人生这个主题时，我不得不向我自己的哲学体系导向更高级的道德观妥协。我即将要说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折中，基于此，我表述的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观点。这其中便包含了这些观点本身的错误，所以这些见解具有的价值相对有限。因为幸福论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并且我也不敢说自己是完整的。部分原因是这个主题无法穷尽，部分原因是我不想重复别人已经表达过的观点。我记得有一本卡当写的《化弊为利》很值得一读，它与我写这本箴言书的目的类似，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第一册第5章里也有小部分关于幸福论的论述，内容并不详尽。鉴于编辑并非我的工作，而且在编辑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个人观点的偏离，而个人的观点却常常是这一类著作的核心，所以我没有利用前辈们的著作。实际上，不同时代的智者说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可惜所有时代的愚者们总是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总是以他们的方式一意孤行，总是和智者们的教诲唱反调。这种情形只会周而复始地持续下去，恰如伏尔泰所言，来来去去，世间永远愚蠢又邪恶。亚里士多德把人生的幸福分为三类：身外之物、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现在我们只保留他的三分法。我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根本差别取决于以下三项不同的内容。第一，人是什么？可以用个性一词来概括。广义的个性包括了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品格、智力和教养。第二，人有什么呢？即外在财产和一切占有物。第三，人在他人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向外界呈现出来的样子，也就是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而他人看法则是基于这个人已经获得的荣誉、社会地位和名声而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首先是由大自然决定的，由此不难推断，财富或是他人的眼光只是影响了人们对生活的规划和安排而已。那人是什么？对人类幸福与不幸的影响才是最关键的。 一个人身上真正的优点，如伟大的头脑或者伟大的心灵，和那些特权等级或高贵的出身一对比，就像是现实中的国王和舞台上扮演的假国王一般，有着云泥之别。伊壁鸠鲁最早的门徒麦特罗多鲁斯在他的一篇文章标题中也这样表达过：得于我们自身的幸福，要比我们从外界获取的更伟大。幸福的首要因素，甚至一个人此生存在的主要意义，是由他的内在机制决定的，这是既定事实，也是他内心是否感到满足的直接根源。一个人内心满足与否，取决于他的情感、欲望和思想的共同作用。外在环境对人只起到了间接调节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同的外在环境或外部事件对两个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便是在无限相似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还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世界上最美好的所在，让迟钝的人来欣赏，他也只能看到一幅乏味的现实图景，十分枯燥。恰如一处美好的景致遇上了阴暗的天气，或是透过一个坏了的相机镜头去看，总之是白白辜负了美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当下我们很多朋友来讲特别的应景，虽然说有的时候从哲学层面来理解会有一些晦涩，但是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去找一本然后读一读，不一定非得找到自己的人生智慧，但是我觉得插上一对翅膀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好，我是田阳，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这张照片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合影。在他们中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书籍啊，就搬到那个专门搬到那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建党的秘密组织了，真的，对吧？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多的时候人已经有250人了啊。 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小屋就成为了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室，他们为图书室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抗木一斋。在抗木一斋内，有英法德三个翻译组，前后共翻译了数十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来，毛泽东回忆，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而这些书籍大多出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抗木一斋也是在二院的西边，这就是那个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也是在这里成立的，还有李大钊在这里讲个新文学方面的课，毛泽东曾在这里教室里面听李大钊讲课，就跟党的孕育创建关系很密切。 如今百年过去，这里已经成为了京城著名的红色地标，一场名为伟大开篇的专题展正在这里进行。展览分为四个展厅，介绍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孕育和创立，以及党的创建和革命行动等内容。展内不少资料首次披露，其中就包括张太雷在共产国际公开演讲时的视频。演讲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却是共产国际讲坛上第一次响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为庆祝建党百年，目前全国已开放办展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超过1600家，人们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回顾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百年历程。从最初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超过90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走过了风雨兼程的100年，这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这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这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百年初心不改，百年继往开来。